他爹都骂的鬼，当当说呀 埋神马都咁交关，咁叻，等我上字迎翻佢把咯。你话几多啊？